望眼欲穿的相思，往哪里开始？谁的面前我可以放肆所有渴求的心？点到为止，好怕泄露不应该的心事，望眼欲穿的相思，我难以克制，弄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几乎脱轨的心。曾几何时，又从我的生命中消失。原来有的样子，曾经让我心动的事，只要不说就可以藏它一辈子。它真的来得太迟，让一池春水乱了眼睛。 穿一穿，穿一株幸运草，穿一颗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穿一株幸运草，穿一颗同心圆，

存的感觉，是否有人看见他的温柔隐藏的危险？他说别拒绝生命中偶尔的出轨，梦想才能实现。他说拥有吧，这世界爱的冒险，艰难给了死的情人留下寂寞的眼泪。是否你也曾看见了给了死的情人依然重复着诺言？ 只有你的脸，清晰的约你。 失去以后才知

这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。别彷徨，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攀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。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歌声，还有我一丝的梦里。 藏着你的味道。